黑虎起身笑道： 都休息好了吗？再休息下去，怕是咱们都要死在这儿了。 休息好了，长官，你下命令吧。 大家已经24小时没有合眼了，如今才休息一个多小时，怎么可能休息得好？但战场上就是这样，连轴转是家常便饭，大家都还撑得住。黑狐看着火种战士们， P5092 长官曾经说过，打仗就要纵观全局，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个体要为集体的意志服务。如果当你这个个体在战场上已经失去希望的时候，就要学会如何把希望留给别人，让别人替你获得这场胜利。 黑狐看了一眼手表，然后再确认了一下骑士交给他们的板子，上面记录着卫星轨道的计算数据。 既然没了退路，那各位要不要跟我玩一票大的？按照骑士的计算，再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头顶的卫星就要再次离开，那时候我们将获得六个小时的时间。 六个小时，长官，你准备干什么？ 我们就用这六个小时杀到敌军的后方去。你们记不记得之前人工智能摧毁密钥之门的事情？我大概计算了一下王室导弹部队的射程，这导弹部队应该就在火炮部队的掩护后面。 西南庆市，三山防线已经成为历史。这片多事之地经历了李氏、杨氏、庆氏的战争之后，很多人以为自己终于要过上太平的好日子了。庆氏将这片土地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然后一切都随着战争的到来而重新毁灭。人工智能所控制的汹涌人潮冲入各个壁垒，誓死捍卫西南的庆氏军人一一死去，似乎没有人可以阻挡敌军的脚步。人群中有人携带着不久前从圣山中生产的最后一批纳米机器人到来，进而将整个西南的人口牢牢控制在手中。人潮的数量越来越多，最终分成两批向北方进发。似乎人工智能也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它控制着人潮，开始征调一切可用的交通工具，轿车、货车，甚至是摩托车，送第一批军队沿着公路赶往北方。其中甚至还有庆氏在三山防线的军用车辆，竟然绝大部分都被保留了下来。看样子灵对此早有计划，而剩下行进速度较慢的则作为第二批直接徒步跨越山野，像是一把刀似的笔直插向北方。一般情况下，普通军队的每日徒步行军速度大概40公里到50公里左右，强行军的话每天在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不过这是负重几十斤物资的情况，然而人工智能的部队并不需要负重，最多就是携带一些武器装备，每个人最多负重8斤，如果是迫击炮这样的装备则直接4个人一起抬。而且这些被控制的人除了每天8小时的睡眠以外，几乎每分每秒都在前进。睡觉时有另外一批人帮忙按摩拉伸肌肉，吃饭也完全不浪费时间，每顿饭的用餐时间平均只有4分钟。不需要娱乐活动，不需要任何的情感波动。这支部队的行进速度以每天30公里前进着，如果不出意外，他们8天左右就能抵达178要塞附近。如果灵对这支部队的控制力足够，他们或许还能更快。在整个战争版图上，人工智能的部队分为四路，就像是四支锐利的箭头一样，每一支都指向178要塞。倒计时第七天， P5092 带领的第六野战师如期抵达防线。当他到达的时候便觉得好多人看向自己的目光有些异样，其中像是有沈氏，还有艳羡。任小素在总指挥部外面迎接他，开门见山： 张司令已经向所有将领传达了他的意思，这条防线将由你接管一切防务，所以从抵达防线的那一刻起，你就是西北军实质上的最高指挥官了。 P5092 P5092 愣了一下，他终于知道大家为什么用那种眼光看自己了。 这符合程序吗？我在西北军还没有什么实职呢，就让我这么一个外人来当最高军事指挥，会不会有点儿戏？ 结果这时候张景林从指挥营帐里走了出来。 人类文明危在旦夕，如果这时候还拘泥于过去的规矩，那才是对所有人的不负责。事实已经证明你才是最适合这个位置的人，我相信你能够胜任。 P5092 只是沉默了几秒，便突然对王允说道， 你来汇总各作战序列的资料，然后综合整理给我，你知道我需要什么。 说着 P5092 径直地朝指挥营帐走去。 所有作战参谋过来向我报道，然后将各自手头的事情对接给王运，让他掌握你们的工作进度。 待到他进入指挥营帐之后，竟是直接脱掉了桑珀的外套，然后坐在了会议室的上首位置，仿佛他已经在这里坐了几十年似的，无比自然，没有推辞，没有矫情，没有墨迹。 P5092 只用了几秒便迅速进入角色。指挥营帐里的其他人都面面相觑，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不是他们不配合，而是 P5092 进入角色太快了，以至于他们有些手足无措。这时 P5092 冷冷地抬头看了那些作战参谋一眼。 都愣着干什么？ 此话一出，所有作战参谋赶紧整理 P5092 需要的资料，通通交给王玉进行归纳整理。对 P5092 来说，没有什么比这场战争取得胜利更加重要。既然张景林愿意让他成为最高军事指挥，他也最适合这个职位，那就不必再推辞了。或许这种当仁不让的态度会让人有些心里不舒服，但是没关系， P5092 相信少帅会帮他解决这些问题的。指挥营帐外，不少人都默默地看向张景林，想看看 P5092 不客气地夺权之后他是如何反应的。 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啊。 西北军现在就是需要一个只想赢的人来带领大家走向胜利，除此之外本就应该心无旁骛。此时王运快速地将各个作战部队的数据汇总起来，老兵比例、新兵比例、年龄比例、军械装备配比。王运甚至让作战参谋去军务处取来了这些作战部队以往的作战报告，曾经某支部队在战争中耗费了多少弹药，造成了多少敌军伤亡，自己出现了多少伤亡，他都一并记录在自己的脑子里。这一切便很快能对比出哪支部队是最能征善战的，哪些可以攻坚克难，哪些可以用来放在特定的位置上。这如海一般磅礴的数据，王运只需要看一眼便能在脑海的记忆宫殿里快速分门别类，而这一切都是 P5092 最需要的。西北军没有人工智能那种强大的运算能力，即便是王运也不行，但他可以尝试着进行一些弥补。庆振和罗兰他们听说 P5092 接手军事指挥后，也看热闹似的来到指挥营帐里。他们进指挥营帐的时候，正好听到 P5092 问王玉， 最近十年间的这个时候都是什么天气？ 接下来七天里，第一天十晴五雨，第二天八晴二雨，第三天七雨三晴，似乎马上就要进入秋雨季了，北方冷风正在南下，大雨将至， 要做好雨天打仗的准备。雨会持续多久？ 大概率是三天。 P5092 的指挥风格其实和人工智能有点相似，都是从细节着手，也一样的冷静冷血。一旁的庆振听到王运给 P5092 汇总的信息时，突然对罗兰说道， 如果当初我身边有这样的人才，李氏和杨氏恐怕覆灭得更快。 某一刻庆振竟是还有些羡慕 P5092 拥有这样的助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突然间 P5092 抬头对纪子昂说道， 子昂，我需要你去129工兵营，在314阵地方位进行布雷，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务必让通过那里的敌人损失惨重。 人工智能有辨别地雷的能力，对方仅需要看一眼地面的泥土便能判断出哪里被挖掘过，但是有纪子昂出手便不同了。一方面他埋设雷区，甚至都不用动手挖掘，效率极高。另外一方面则是，纪子昂完全有能力将挖掘过的地面伪装得与平时一般无二。314阵地是通往防线核心的主路，如果王室机械化部队抵达，就一定要从那里通过，然后才能将后方防线的防御支撑点纳入火力范围。但如果有纪子昂在那里埋设反坦克地雷，恐怕什么机械化部队暂时都很难过来。不需要彻底封锁那条道路， P5092 需要的只是拖延时间。 好的，我这就去工兵营报道，保证完成任务。 纪子昂到来后，连着防线的建设速度都加快了不少。现在纪子昂已经有19个小时没睡觉了，但 P5092 一声令下，他依然打起精神去执行任务。待到纪子昂离开后， P5092 突然对周琦说道， 我听少帅说过你的能力，麻烦你移步去141阵地，在那里等待机会。 周琦挑挑眉毛， 你是在命令我吗？我可不是你们西北军的人。 有问题吗？ 去就去，不过你们总得告诉我去干什么吧。 只是有备无患而已，我也希望你派不上用场，至于要你在那里做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哎，你等等啊，141阵地在哪儿啊？ 说着周琦在沙盘上看了一眼，然后顿时不乐意了， 这141阵地就在第二梯队防线上，按照人工智能的进攻速度，怕是没两天就要平推到那里了，竟然让我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让你去自然有让你去的道理。 得了周琦，我陪你一起去。 这还差不多，死也得拉个垫背的不是。 下一刻 P5092 对另外一名作战参谋说道， 防线已经构建完毕，立刻传达我的命令，强制让那些防线上的平民撤离，务必在今夜之前离开这里，不然到时候防线溃败，我们还得被他们拖慢撤退的节奏。 大呼有遗憾， 我们守不住这里吗？ 嗯，不过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拖住七天的话，我觉得有机会。 此时没有人质疑 P5092， 所有人都在想，连 P5092 都说守不住，那肯定是真的守不住。 我们如今要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还不太清楚敌军的作战方式。 话音刚落，庆枕便让许蛮送来了厚厚一摞作战报告。 这是三山防线上庆氏部队用命换来的资料，每一个字都是极其珍贵的。 想要打赢战争，自然要知己知彼。庆枕知道西北便是人类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哪怕三山防线会崩溃，他也要提前收集足够多的数据，然后一字不落地带来西北。三山防线作战时，哪怕再忙碌，他也会要求庆义将作战报告整理好，那时候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这一刻，这样西北军才能少走弯路。就在此时，一名军官朝任小素跑了过来。 少帅，外面有一位老者随那名一起抵达防线，他说是你的故交，想要见你，不过奇怪的是他还带着一群半大的孩子。 一直在旁听 P5092 作战部署的任小素愣了一下， 我的故交？ 对，他说他叫胡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快让他过来。 自打胡说离开洛城之后， 便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很快，胡说便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 哎，我这里收集了一些情报，或许对你们有用。西南的庆氏已经完全溃败了，人工智能正分成两批往这边赶来，中原过来的敌人也分成了两批，一批正在与你们西北军周旋，另一批则直抵防线。小苏，咱们打不过的，这条防线对那乌压压的人海来说，被淹没也不过是几天的事情。 P5092 眼睛一亮，胡说倒是给他带来了非常有用的信息，起码他现在知道敌军将从什么方向抵达，有几路敌军。 对了，李神坛呢？ 你能想起他来也算是不错了，不枉他拿你当朋友。之前他去了周氏更南边的雨林，前几天我与他见过面，不过他没跟我一起来西北。 他去哪儿了？ 哎呀，我也不知道他要去哪儿，他只说之前答应你的事情这次应该可以做到了。 西北军防线以临夏山、积石山、永靖山、西固山作为节点防御支撑点，时间一直很仓促，以至于大家甚至都没有给这条防线取过名字。当 P5092 开始做军队部署的时候，张景林便与任小素讨论起这个事情。 就叫黎明吧。 这里是人类文明最黑暗的时刻，但他们需要在这里等待光明。张景林立刻明白了任小素的意思，黎明前的夜晚是最黑暗的，然而只需要撑过这一刻便是破晓。 那就叫黎明防线。 黎明防线上平民开始被强制撤离，那些原本留下来的西北难民一个个高喊着与防线共存亡，硬是不愿意走，结果还是张小满带人硬将这些人给撵走的。到了当天夜晚10点钟，整个防线上已经几乎没有平民了，只余下西北军在此战斗。黑夜里敌人似乎越来越近，所有人的呼吸都开始凝重起来。此时一支部队接到了 P5092 的换防调令，刚刚赶到防线的第一梯队317阵地。阵地上驻守的第一师在下午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命令，他们无声地打开后方闸口迎接友军。 欢迎。 第一师下属124步兵旅的旅长说道。 之前我们接到的通知比较仓促，只说你们要来并需要我们的配合，却没说你们为什么要来。 奉命来协防的部队军官想了想。 抱歉，不能告知。 令人惊异的是，就在这阵地上方还有一头鹰隼盘旋着，时不时便要猎杀不明飞禽。317阵地上空已然成为了飞行禁地。在夜晚凌晨即将到来的前一刻，317阵地上突然有一枚迫击炮从天而降，炮弹袭来时在空中画出尖锐的声响，宛如警报声一般。下一刻，317阵地上的一处机枪阵地竟然轰然炸飞，机枪阵地附近全都是掩体与壕沟，然而这枚炮弹偏偏在天空以抛物线的姿态落下，避开了所有的掩体。这迫击炮的射击之精准让人莫名敬畏。然而这枚炮弹刚刚爆炸，之前新抵达317阵地的部队便立刻动了起来。他们在阵地后面架起了一支支迫击炮，然后对317阵地外的森林进行了第一轮轰击。不用瞄准，只需要将迫击炮调整为极限射距就可以了。来之前，王运就带 P5092 给他们传达了命令。 人工智能极其擅长且喜欢在极限射距进行迫击炮轰击，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其实是固定的。 一枚枚迫击炮轰了过去，只不过这一次的炮弹是白磷弹。当白磷弹爆炸后， 浅黄色的白磷迅速燃烧起来，温度一瞬间便达到了1000度。而且白磷很难熄灭，且不说人工智能的部队有没有灭火手段，就算真有备用的手段，也无法应对白磷弹这种恐怖的武器。轰鸣声中，只见的森林燃起了巨大的山火，快速地朝东方蔓延过去。在第二轮迫击炮火力覆盖之后，这支部队竟然直接收拢起迫击炮转身撤离。5公里外的山火不断蔓延，在317阵地外形成了一层天然的火焰屏障。如果没有雨的话，恐怕这山火还要烧个10来天才会熄灭，而这山林里的人工智能第一批部队怕是很难生还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协防部队来这里，只因为 P5092 说，如果人工智能选择最优解来进攻，那么攻克317阵地便会是收益最大的地方。因为317阵地在第一梯队里，对整个后方的防线辐射影响最大。所以P5092 如今是站在零的角度上来思考这阵地的弱点在哪，然后把弱点变成优势。如果他是零，他一定会选择优先攻击317阵地。当然这种方法或许只能使用一次，但博弈这种事情本身便是能占一点便宜就占一点便宜。至于白磷弹使用后是否过于残忍，这并不在 P5092 的考虑范围内。既然317阵地以外是适合白磷弹造成最大杀伤的树林，那就应该使用白磷弹来形成燃烧屏障。此时 P5092 站在指挥营帐里，听到317阵地那边传来的捷报，他一声不响地看着沙盘。他要做的不是与其他人分享喜悦，而是要想想林现在会怎么做。最后的战争开始了，倒计时第6天，人工智能的第一次试探性攻击被一场山林大火给阻挡了，连带在那片森林里的大片部队被一起烧死在山中。即便人工智能操控的人类正在趋近于真正的健康体魄，可人怎么可能跑得过山火？森林、秋季、山火， P5092 将有利地形运用得淋漓尽致。不过这种方法一定要尽早用，因为他们都知道大雨将至。这就是知道天气的重要性了。若是 P5092 将这种大杀器辛辛苦苦留到了最后，结果一场雨下来导致这么重要的手段无法使用，那就太亏了。 P5092 在314阵地使用白磷弹之后，不少人都看到了这一手的威力。有人问他接下来干嘛，结果 P5092 竟然说让战士们抓紧时间按要求换防，所有人都必须在4小时之内抵达指定区域。这换防的决定是 P5092 根据各个作战序列的数据来决定的。在他看来，过去的布防并不尽如人意。当 P5092 更改防务部署的时候，所有人都为难地看着他，因为这个作战计划是张景林定的呀。 P5092 这等于是当场拆张景林的台啊，相当于当面对张景林说你军事能力差点意思。张景林一看大家这个反应便笑了起来， 哈，这是西北军如今的军事最高指挥官，你们这拖拖拉拉的是想上军事法庭？行了，不用给我留面子，我那点军事指挥能力还都是赶鸭子上架逼出来的。 这么一说，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甚至连 P5092 都松了口气。说实话，他也有点担心张景林会有什么反应，所以一直观察着张景林。现在看来，少帅并没有骗他，只要在西北军里，他就不用去考虑那些勾心斗角的弯弯绕绕。不过这时候，正在继续整理数据的王运抬头问道， 可是临场换防真的没有问题吗？ 也是啊，万一换防期间导致防线空虚怎么办？ 不会的，首先这些换防部队都处在第二梯队，就算敌人突然进攻，第一梯队的阵地也能给他们争取时间。其次，向来喜欢精细操作的人工智能，这时候应该在砍伐树木制造隔离带了，没法来进攻我们。 P5092 很清楚，白磷弹燃起山火这种方法只能使用一次，往后人工智能其他作战部队开始进攻之前，一定会提前在不同区域砍出隔离带，以免西北军故技重施。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更后方，人工智能部队在几十公里以外快速砍伐树木，制造了一片隔离地带，这才将山火彻底隔绝开来，避免后续的更多损失。几个小时后，所有部队都换防结束了，也仍旧没有敌军来进攻。这下大家对 P5092 真是打心眼里服气了，连敌军会不会进攻都算准了。 接下来呢，有什么好想法吗？ 接下来要打的都是硬仗，而且之前被黑狐他们拖住的部队恐怕也已经正朝我们赶来，南方庆氏那边的两批敌军也很快会相继抵达战场，如今我们面对一股敌军力量已经很头疼了，只希望这场战争里我们还能拥有一些好运。 尽人事，听天命，该来的总归要来。当人工智能在防线以外建立起足够多的山火隔离带之后，便再次发动了进攻。317阵地以外，季子昂带着工兵营的战士们在几个小时内埋下了数千颗地雷，其中以反坦克地雷为主，反步兵地雷分散埋捕，一时间将317阵地以外以及左侧的道路直接变成了恐怖的雷区。这种雷区每埋下一片都会在战争之后带来巨大的隐患，成为生命禁区，没人敢踏足这种地方，连埋雷的工兵营战士都未必记得地雷埋在哪里，普通人不小心走进去就是十死无生。然而 P5092 哪能管胜利之后的事情，想要胜利都已经很不容易了。果然如 P5092 所料，当人工智能0分析最优解之后，确实选择了这里来通过王室的机械化部队。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那些反坦克地雷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只见雷区以外正有人潮汹涌而来。诡异的是，这些人一人背着一个，以地毯式的阵型向雷区前进。反坦克地雷的原理其实便是更多的炸药，还有步兵难以触发的压力引信，这引信要180斤重量压上去才行，而正常人想要找180斤以上体重其实并不容易，尤其是军队中。军中士兵常年锻炼，体脂极低，所以体重鲜少有180斤以上的。人工智能控制的军队也同样如此，他们经过最科学的锻炼，身体早就达到了健康的标准。但是人工智能竟然有背负的方式增加单兵体重，然后以最直接的方式进行人体排雷。机械化部队就是步兵的堡垒，当战争开始激烈起来的时候，人工智能也必须选择快速推进机械化部队的进度。雷区之中一声声轰鸣在山中回荡着，317阵地上的士兵都能听见声音。可是当他们欣喜地以为雷区已经成功阻挡住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的时候，他们却在高倍望远镜里看到这惊人的一幕。难以计数的生命前赴后继地进入雷区，当有人踩到地雷后丝毫不做停留地继续前进，然后被触发引信的地雷炸死。没有排雷，没有探测，所有被人工智能控制的人类就像是飞蛾扑火一样，生命在这一刻仿佛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只是一个单纯的工具。年轻人、中年人，生命就像是没了重量一样被人工智能舍弃了，用来换取时间。317阵地上的士兵沉默了，他们突然感受到一种极其绝望的情绪，敌军的冰冷与无情在这一刻都像是另一种形式的强大，让人望而生畏，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对方的步伐。 阵地上的191火炮营营长看着这一切突然说道， 兄弟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样的敌人了。 那雷区的土地上已经被鲜血染红，可是敌军的一架坦克都没有见到。西北军所有人都很清楚，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现在可能是最不缺的资源了。一片雷区炸死1-2万人，对于整个敌军的体量来说，只能算是九牛一毛。阵地上的营长立刻让士兵准备进防炮，他们317阵地的任务就是不能让机械化部队从这里通过。虽然雷区没有奏响，但并不意味着仗就不能打了。此时 P5092 所在的指挥营帐中，一名作战参谋将317阵地传回的消息告知了他。 转告191火炮营，允许他们满负荷攻击。 所谓满负荷攻击，就是不计代价，不计弹药，对敌方进行火力阻拦。王云愣了一下，这种命令其实是让317阵地发挥最后的余热，在被攻克前将弹药打完。 你打算让171火炮营撤退了吗？ 他们不能撤退，弹药打完了还有炸药，就算是他们抱着炸药冲上去，也得守住317阵地8个小时时间。只有这样，其他阵地才有机会拦住人工智能的步兵部队。 此话一出，便意味着191火炮营将被彻底遗弃。这也让王玉明白 P5092 心里得有多大压力，竟是要榨干每一个士兵的利用价值。王玉突然觉得，此时此刻身处指挥营帐里的 P5092 一定每时每刻都在感受着痛苦吧。 如此不计代价的进攻，说明人工智能也知道时间的紧迫性。那么我在291阵地上给他留的礼物，应该能给他一个惊喜。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291阵地地处永靖山与西固山这两个防御支撑点的中间，只能算是一个小阵地，战略意义也不重要。敌人如果从这里进攻，永靖山和西固山的西北军随时可以支援，将敌人围歼在291阵地前。但是当敌军人数够多，火力够强大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从这里将永靖山、西固山硬生生切断联系。如果人工智能源源不断地增派兵员，不计代价地占领这里，那么永靖山和西固山就失去了守望相助的意义。到时候只需要1天时间，孤立的西固山防线就会彻底沦陷，甚至可能都不需要1天。用巨大的数量差别来淹没这里，就是人工智能在这个战场当前的最优解。三山防线的战役以及这2日人工智能的试探，仿佛都在告诉人类，人工智能不喜欢用人海战术。可是 P5092 觉得之前不用人海战术也只是没必要而已，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不会使用。291阵地可能是 P5092 给人工智能最后一次意外重创的机会了。这次之后，对方怕是不会再每次遵循最优解来进行选择了。不要低估人工智能，这是 P5092 每时每刻都在提醒自己的事情。291阵地的海拔并不高，地势也不够险峻，所以从军事战略上讲并不适合防守。但战场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时候一些细微的决定性因素就能扭转局势。 P5092 要给人工智能的惊喜，便是周莹雪、任小素、杨小姐，最锋利的刀就要一起用在最关键的地方。此时此刻，291阵地以外10多公里处正有汹涌的人海向阵地涌来，就像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海啸。海啸由远及近，树林里一个个手持枪械的人类正快速奔袭而来。然而就在这时， 一张绿色的藤蔓织网张开了，尖锐的触手一根根刺入敌军身体，吮吸着血液，然后将那些血液转化为生命能量反馈给周莹雪。如果没有藤蔓的损失，那么周莹雪自身的生命能量将不断增长，或许总有一天从量变达到质变。但是人工智能应付爬墙虎有足够的经验，之前周莹雪在哨所的时候就拿人潮毫无办法，只能平白无故地损失生命能量。下一刻，汹涌的人潮撞上了爬墙虎的网络，但每当有人被爬墙虎束缚穿透，便有其他人主动上来帮忙扯断藤蔓。人群之中分工极其明确，甚至有些爬墙虎的触手还没扎进目标的皮肤就被人提前扯住了。当超凡者遇到这种宛如精密机械的军队时，似乎也有些束手无策。可是 P5092 竟然让周莹雪他们守在这里帮忙防守，自然有了新的对策。树林之中不知何处突然有密集的土豆喷射而来，一颗颗土豆大如头颅，喷射的时候竟然在空气中发出嗡嗡的声响，砸在人身上还能听到骨断筋裂的声音。一时间那静谧的人潮竟然被这一排排土豆齐射打得人仰马翻，面对爬墙虎藤蔓便再也无法游刃有余了。从 P5092 接手黎明防线开始，他便直接让周莹雪来了这里。他直接命令周莹雪还挺费劲的，所以 P5092 就让杨小锦把周莹雪拎来了291阵地。拎当然是个夸张的形容词，但不得不说 P5092 发现通过杨小锦来命令周莹雪那真是太好使了。周莹雪心里都快把 P5092 骂得狗血淋头了，但面上还是老老实实的，极为乖巧，不声不响的就在291阵地前面用一天时间种下了数千颗土豆射手。种完之后的周莹雪其实已经有些力竭了，刚刚那爬墙虎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现在土豆射手将前排敌军打翻之后，他赶忙趁机抽取血液来弥补自身的亏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早先人小素是不允许他吸纳人类的生命能量的，但如今情况已经危急到这种地步，自然要无所不用其极。面对这无边无际的浩劫，整个世界都像是陷入了黑暗之中一样。黎明防线上的士兵看似坚毅，其实大家心里都有一种绝望的情绪正在滋生。在这种时候，任小素允许周莹雪使用非常手段，不再顾忌什么可笑的仁慈与道义，为仍旧活着的人而战斗。这个时代或许无法孕育天真，但绝对的黑暗会孕育光明。只是周莹雪这手段也有极限，虽然土豆射手从他手中出来要更加强悍，可是他的土豆射手每日储弹量也只有100枚，而且敌军开火之后不少土豆射手都被打烂了。即便如此，周莹雪依然可以在这里埋葬几十万的敌军。但埋葬了这几十万之后呢？这个数字并不是敌军的极限。按照王运估算，如今四路敌军只到了一路的情况下，人工智能操控的人类也有数百万之多。几个小时之后，土豆射手也渐渐弹尽粮绝，生命能量再次开始入不敷出。没有土豆射手的阻碍，敌军很快便重新组织起阵型，将缠绕他们的爬墙虎给撕裂开来。周莹雪来不及吸纳目标的生命能量，藤蔓就被扯断了。然而就在此时，戴着白色面具的老许忽然杀进了树林之中，开始疯狂地收割生命。人工智能部队见到老许的一瞬间，便立刻开火交织成火力封锁线。这封锁线比任小素见过的任何一次火力压制都要恐怖，他甚至感觉不到这火力封锁线的缝隙。291阵地前，任小素、杨小姐、周莹雪并排站着，大家顿时都感觉有些无力了。尤其是杨小姐，她的能力本身就是斩首，可如今斩首却没了意义。 或许他还可以像祖云山那样，一天狙杀1000多人，但依旧没有什么意义。周莹雪眼巴巴地看着任小素。 老爷，我这生命能量快不够用了，每次都来不及吸纳多少，铜腕就被扯断了。 等等，我好像想到了什么。 下一刻，任小素走到没人的地方，并手握黑色真实之眼念道： 大兴西北。 星空之门打开，一股无法匹敌的吸力在门中出现，硬生生拉扯着门后的生物来到291阵地之上。星门开启之后，任小素便立刻后撤，他和杨小姐都将黑狙拿在手里，准备击毙门后的未知生物。结果这次星空之门召唤的竟然是一头海中的蓝鲸。那蓝鲸体型之硕大，简直是任小素生平仅见，连凌晨和黄昏都有所不如。蓝鲸骤然被星门召唤过来，奋力地在陆地上挣扎起来，可不管他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因为这里并非他的主场。蓝鲸的尾巴在地面上不断摔打着，可是他太笨重了，搁浅之后甚至都无法翻身。任小素看到蓝鲸时神色便是一暗，因为他知道凌晨和黄昏恐怕都已经不在了，星空之门才会召唤其他生物。不过现在并不是悲伤的时候，他转头对周莹雪说道： 拿这头蓝鲸当你生命能量的蓄水池来抽取，一头抽完了我再给你召唤一头。 周莹雪眼睛一亮，这下他像是拥有了无限续航的能力一样。没了凌晨与黄昏之后，任小素的召唤能力也显得有些鸡肋了，因为召唤出极其强大的生物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法对付，没法驱使。但现在召唤术似乎有了新的出路，那就是给周莹雪召唤无限续航的电池。说起来蓝鲸也很倒霉，但任小素也没有办法了，他现在没法去同情其他物种，得让人类先活下来再说。所以正义其实只存在于文明体系之内，人类对人类才有正义这个词汇的价值。有了蓝鲸，周莹雪立刻重新生猛了起来，爬墙虎藤蔓快速将蓝鲸包裹起来，触手深深地扎在他的体内，庞大的生命能量源源不断输送到周莹雪体内。战场上汹涌而来的敌军竟是再也难以前进了，敌军虽多却不可能一次性几十万人共同发起冲锋，这里地形狭窄，一次能通过几万人便算是极限了。一头又一头的蓝鲸出现，周莹雪只一个人便守住了291阵地，这一切对291阵地上的士兵来说就像是在做梦一样荒诞，但是这一切却又极其鼓舞人心。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天黑时，291阵地以外的敌军渐渐开始撤退。事实上，就算有任小素给周莹雪提供续航能力，他也没法把敌人全歼在这里，只能算是拖延时间而已。一旦他疲惫了需要休息的时候，291阵地将迎来真正的危机。但人工智能并没有在此过多纠缠，因为攻击291阵地本就是想出其不意，而现在则失去了性价比。317阵地的失利，291阵地的胜利，双方就像是有来有回打了一个平手。可是在这两个阵地以外，仅一天时间，人工智能便占领了西北军第一梯队防线的12个阵地。明天西北军沦陷的阵地或许会更多。倒计时第五天清晨，昨日的战斗要比想象中更加残酷一些，西北军一日之内丢失了12个阵地。这些阵地上的作战部队没有一直撤离，他们自己不想撤离，同时P5092 也不让他们撤离。 P5092 对王运说过一句话，如果每个阵地打不过就撤，那身后的其他西北军和百姓往哪里撤呢？彼此站在这条防线上，就是为了争取时间而存在的，如果打不过，那就用命去拖。就像 P5092 两次对张小满说过的话，不然你以为战争是什么？战争就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的战斗。好在317阵地附近的纪子昂临时改变了道路地形，以几乎透支生命的方式将山峰横贯在敌军机械化部队前进的道路上，不然的话恐怕状况会更惨。要知道西南森林是无法让机械化部队通过的，所以整个中原的机械化部队都聚集在这里了。火种之前留给王室的武器装备并不多，他们临撤退前全部销毁了，一枚手雷就能直接炸裂坦克的炮管。可是孔氏和周氏几乎是不战而降，这两家财团留给王室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纪子昂知道清楚，所以他必须帮 P5092 挡住这些机械化部队。此时的纪子昂已然虚脱，正躺在总指挥部后面的野战医院里由护士照看。不过 P5092 甚至都没有去野战医院探望过纪子昂，因为他没有时间。时间对于西北军来说此时此刻显得格外珍贵，只剩下五天时间，现在西北军只是挡住一路敌军便如此吃力，而按照胡说所说，敌军还有三路差不多规模的部队正在奔袭而来。指挥营帐里，王运趁着作战参谋全都被派出去传达命令的时候，他看向 P5092， 你觉得黎明防线还能支撑多久？ 三天，运气好的话就是三天，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向178要塞撤离了，那里是我们最后的战场。 王运知道 P5092 只说实话，所以这黎明防线最多也就只能防守三天，运气好到极致也只有三天而已。面对海量的敌人，这似乎并不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回答。据说三山防线防守了三天时间，而现在黎明防线如果加上前几天的，其实已经超过三山防线的防守时间了。可是倒计时还有五天，最后两天就要轮到人类文明覆灭了吗？ 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追赶时间了，今天是最关键的一天，他一定会拿出能够压垮我们的东西来，至于我们能不能挡得住谁也不知道。而且面对人工智能，我们的战士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此时每个阵地上的士兵都陷入了极度的疲惫当中，这场战斗与以往的都不相同。以往敌我双方都需要休息，所以即便时间不好调配，但总归有睡觉的时间，战争当中每天最少休息四个小时是可以保证的，如果战况不激烈甚至可以睡六个小时八个小时。但现在不一样，人工智能的攻击仿佛无休无止一样，阵地上倒是安排换防轮休了，可问题是枪炮声音那么大，怎么睡得着？今天已经有战士走着走着忽然晕倒的状况了，军需处立马拆解了数千件军装，做成简陋的耳塞分发给大家。事实上一般情况下战士就算睡觉也不能戴耳塞，因为会听不到紧急集合的命令，但现在是真的没办法了，一些战士再不睡觉就真的垮了。西固山287高地上，周应龙率领的第三师驻守在这里。身材魁梧的周应龙面带愁容地巡视着防线。这个时候287高地上终于迎来了难得的休息时间，敌人终于如潮水般退去。按说敌军撤退是好事，但周应龙知道事情并不简单，敌军的兵员装备全都充足，没道理这时候忽然撤退，所以一定是有什么幺蛾子要发生了。副官跟随着周应龙巡视阵地，他跟在周应龙身后。 师长，您还是去睡一觉吧，我算了一下时间，您得有30个小时没合眼了。 生前何必久睡，死后必当长眠，以后睡觉的机会还多着呢。 副官愣了一下，但没有接话。二八七高地上到处都是深达数米的弹坑，有些炮弹打上来竟是连战壕都能轰垮。到了吃饭的时间，一个个西北军战士便坐在战壕里，捧着自己的铝制饭盒，小心翼翼地吃两口。所有人都感觉饿得烧心烧胃，可就是怎么也没胃口。他们杀了太多的人，还看到战友在自己身边被炸成血肉模糊的样子。但是没办法，想要继续打仗，他们就必须吃东西。以往可口的饭菜咀嚼起来就像是在吃辣，战士们只能机械地咀嚼着。这就是老兵了，他们能够克服自己心理上的不适，让自己保持着适合战斗的状态。周应龙朝每个士兵看去，大家的瞳孔都犹如针尖一般收缩着，一个个活脱脱像是恶鬼一般。长时间的紧张情绪导致所有人的神经都紧绷着，而这些情绪会直接作用于瞳孔。所以与艺术作品不同的是，真正的战争里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是鬼怪。没人是无辜的，可又没人是绝对错误的。然而就在此时，周应龙身旁的副官忽然说道： 师长，您看防线外面。 二八七高地以外，周应龙看到天边有黑色的乌云飘荡过来。这乌云速度极快，仿佛眨个眼的功夫他们就能靠近许多。那不是真正的乌云，周应龙拿出自己的高倍军用望远镜看去，只看到密密麻麻的羽翼扇动着，数不清的飞禽交汇在一起，红雁、杜鹃、黄鹂、野鸭。周应龙忽然意识到，这些鸟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它们都是候鸟。如今已经是秋季了，这些候鸟正应是飞去南方准备过冬的时候，却突然折返来了西北。殊不知，人工智能找到了控制飞禽的最好办法，只需要找到候鸟们迁徙必经途中的栖息之地就可以了。而王室的61号壁垒不远处，就有一片湿地适合鸟类中途停歇，而这样的迁徙栖息地，整个中原有八九处。候鸟们在栖息地短暂休息，在那里短暂的进食和饮水，然后被人工智能控制，再也无法飞向南方。周应龙看到天空中，自己这方有一头硕大的鹰隼朝着那片乌云翱翔过去，速度极快，宛如电射。起初，那雄壮的鹰隼冲入乌云，竟是将鸟群的前锋都打散了。然而下一刻，鸟群里的飞禽就像是有分工似的，将那鹰隼盘旋围绕起来，将它的羽毛翼翅一根根地叼下来。仅仅眨眼的功夫，鹰隼化作一团能量消失在了苍穹之上。早先哈桑这鹰隼在西北立了大功，可是他在绝对的数量面前也有些无济于事了。周应龙看着远方的天空叹息： 把所有的战士都喊醒吧，装满弹药，咱们要打一场硬仗了。 从那乌云飞来的方向看，二八七高地恐怕就是第一个遭遇空袭的阵地了。昨天人工智能攻击任小素、周莹雪、杨小姐那边的时候，周应龙就知道这敌军有意将西谷山分割开，拿这里先开刀，却没想到今天对方来了更加直接的攻击。这就是 P5092 推测中人工智能今天用来压垮黎明防线的攻击。周应龙甚至没法判断这鸟群到底有多少，那灾变之后变异的鸟类汇聚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一场绵延数公里的恐怖天灾。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